hkpeanut.com， 我是林卓廷。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星期一的搏击会，咁啊，一阵间浩华咧就会嚟嘅，加入呢个讨论嘅。咁上一集咧，其实我都唔系太过睇嗰个 rating， 又或者唔系太过睇啲留言，因为点解咧？其实我自己都有少少惨不忍睹，因为点解咧？因为同阿昌做节目嗰个 chemical 咧，就唔可以太多 arrangement 嘅，咁所以变咗好多嘢咧系。即係夾就比較夾得少，同埋就要打啲天才波，咁所以呢就導致到呢，即係上一集就唔係，即係我心目中唔係太有正經嘅，咁所以今集呢就 turn 嗰個 style， 今集呢講會講啲正經啲嘅嘢，咁好多謝 Mary Grant 呢就喺我個 Facebook 度留咗，喂，不如你講一集共享經濟啦，咁我諗一諗又係，即係其實我冇認真地講我呢個問題，咁所以今集呢就搵阿天馬先生同我浩華呢同我講個共享經濟呢件事，咁但係呢就浩華就講緊嚟，咁所以呢就會第二節先開始嘅，咁第一節呢就會講啲輕強啲嘅嘢啦，咁我發覺原來呢一排呢即係好多人煙緊幼稚園喎， 係啊，我都係一個要煙幼稚園嘅家長啊，係啦、 啊、原因係點解我會知道呢，因為我兒生仔都喺度煙緊，咁、那個問題就係話其中一個我唔想生小朋友嘅原因呢，即係我希望我媽唔係聽緊 唔紧要，佢唔听嘅， 唔系佢听啊！点解啲姑姐听嘅得人惊啊？喺大陆咯，话俾我听，佢翻墙睇 YouTube 睇我，傻唔知睇嚟做乜？ 唔系冇问题嘅，幼稚园其实好轻骑嘅，唔需要。 我系兼收，我系恐惧，系有少少即系唔系经验之谈，但系即系我希望我讲嘅嘢会对某一部分人起到啲共鸣，又或者有啲 inspiring 嘅作用啦。因为其实老实讲，你由睇住个小朋友啱出世，由医院抱佢翻屋企睇住佢大咧。是一件好奇妙的事嚟嘅，即係你做爸爸你當然知啦。咁而家我兒生仔呢就歲半啦大概。咁係好睇到佢由三個月之前呢基本上 一嚿飯 咁冇即係對外嘅話啲光啊聲啊完全冇反應。咁三四月又開始識轉身識爬呢，佢就開始同你有少少互動，但係嗰啲嘢都唔係 logical 嘅。去到差唔多一歲嘅時候呢，佢就開始又或者同你有啲 logical 嘅接觸啦。去到一歲之後，可能到兩歲呢，我就聽返啲朋友講呢，嗰種接觸又或者嗰種轉變係最大嘅。 嗱，講得好嘻嘻嘅嘢，即係勁友最鍾意做嘅活動係咩呢？就同我仔一齊沖涼。即係你好難諗一個麻甩佬去攬咗個光脫脫嘅麻甩佬，其實你係好 enjoy 嗰種嘅感覺嘅。呢啲就係生小朋友先 OK。 唔係抽佢水就梗㗎啦。 唔係抽水嘅，即係嗱從佢沖涼嗰種。 抽老豆抽唔抽自己洗水，我唔知啊嚇。 嗱，唔講唔係抽水嘅感覺咁啊，即係嗰種身體嘅接觸，你同佢覺得好 close 嘅。但你又冇嗰種咁嘅，即係任何情慾嗰種感覺嘅。 咁梗係啦，但係你即係你會覺得佢好得意，你會覺得啊自己個即係 offspring 又好，即係自己親戚又好，你好想親。 佢係摸下你身邊嘅話，或者佢開始由同你同佢淋水嘅时候，佢开始学习同你淋水啊，同你查番碱呢啲嘢咧，你觉得嗰个 feel 系好 warm 嘅，即系呢个你冇小朋友， 你觉得佢又学紧嘢啊嘛， 系啦， 你又学紧佢学紧嘅嘢，所以系嗰件事好奇妙啦， 系啦，当然佢会衰衰格格搵啲水枪射下你啦，叫佢唔好射嗰度， 你 射嗰度啦， 一齐冲凉，即系证明你屋企都有个大浴缸， 我唔系浴缸，我喺企缸冲凉嘅， 咁得嘅，咁跟住咧， 咁即系你同个小朋友互动，我觉得你系会感受。受到即系点讲，即系有种关系，有啲好重要咯。你会为佢做好多样嘢咯。而臭小朋友最恐怖嘅一样嘢就系咩咧？当佢对你做一啲你好唔想做嘅嘢嘅时候咧，例如扯你眼镜啊、掹你头发嘅时候咧，你唔可以扯巴佢噶嘛，你都会好循咁样对佢微笑。之后咧，嗰个压力就好大啦，因为佢对你做嘅可能佢突然间唔开心，佢就系我唔要爸爸，跟住打你几镬，跟住。你唔会发嬲对佢㗎嘛，但其实真係有个压力，嗰、那个系好要搵方法舒缓嘅。如果唔系你对佢发脾气呢就一世㗎啦。 系啊，即系基本上我都系遇到紧咧，咁即系佢基本上中意同你玩嘅时候就同你玩啦，黐埋你一齐啦，咁你突然间发情绪嘅时候就中意喐你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小朋友你始终你到咗某个阶段，你都话俾佢听，你要教佢有一个观念就系话乜嘢你做咗大人会开心啲，又或者有啲乜嘢你做咗大人会比较唔开心。 但系喺教小朋友嗰度咧，学咗一样嘢，即系呢个系我自己食饭嘅规嚟嘅，系一个叫正向谈话。即系正 向，即系话俾听咩应该做， 系你叫做某啲嘢，做某啲嘢，即系倾生意都系咁噶。 原则上系咯， 系啦，你唔系叫人哋唔好做咩，你话俾，有咩方法解决？ 系啦，俾 solution， 俾 solution。你唔系叫佢唔好扯眼镜，叫佢你俾翻眼镜我，或者你叫佢玩其他嘢，你要筛出佢，你唔好，你叫佢唔扯眼镜。 佢兜巴星你咁点咧？ 佢听唔到个唔字嘅。 系啊，佢兜巴星你咁点啊？即系咁，我经验就系叫佢唔好咁大力，细细力摸下可以捉住佢手嗱，咁样 OK。但其实已经自己兴个火屎，摆明嘅打你啦，一系就唔中意就咬你啦，即系梗系咁嘅。问题就系话，点解我突然间提起呢排要面试呢？因为其实真系好两难一样嘢。OK， 我当你屋企afford 得起个小朋友，即系唔好讲你信唔信嗰套，就系你要400万先养一个人啦。问题就系话你 afford 到个时间上面，你 afford 到佢，即系。喺我嘅经验当中咧，你系真系要好多时间，你要同个小朋友一齐成长，你先第一学识自己点做人，第二就系学识教佢点做人，你先会明白人与人个 bonding 系点样嚟嘅。你当你呢样嘢 delegate 咗俾你姐姐，又或者俾你屋企人，又或者你啲四大长老嘅时候咧，你系学唔到嗰样嘢。同埋个 BB 有坏习惯嘅时候，你会第一时间问责。咁个问题自己教你又冇呢个概念，即系你会问下自己点解会有啲咩做错咗？问题就系话你唔会呢一样嘢怨你外母啊嘛，即系好彩而家我都冇呢个经验啦。问题就系话，即系我知道呢啲嘢系一定会成为一个家庭问题。 我记得有个教嘅小朋友咁不断咁讲咗，你每个人做好多嘢都有经验， 系、啊， 但系所有人做父母任何时候无论第几个都系新手。首先你未试过即系教一个一岁啦，教完一岁之后你未试过教个两岁小朋友啦，同埋你未试过咁嘅环境之下教啦。就算你 有亲生噶啦，系教书都冇用嘅。 系你阿爸阿妈佢都唔系呢个时代教噶嘛，你呢个时代所遇到嘅嘢同旧时嘅时代又唔同噶嘛，呢啲即系最大嘅挑战咯。 系咯，咁所以其实最重要一点，我考唔考虑生小朋友啫咩？其实呢个环境，即系譬如而家2017年嘅香港，系咪适合一个小朋友发展啊？即系呢啲我就好有保留嘅，因为点解？你无论中意唔中意都好，除非你话，诶，即系好似嗱呢啲咁嘅人咁，住啲区份比较41、42啊咁嗰啲咧，咁即系比较吓香少少啦。咁你唔系41、42校网咁啲，你系点样算咧？你系好明显，基本上你自己都系，礼拜六日出到市中心，你都系见到啲即系强国人，你系无可避免。你附近又或者你去读嘅幼稚园都好，你一定会接触到啲强国嘅父母，加埋佢自己。嘅小朋友，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好大问题。 反而啦，我呢样嘢即系有少少修正嘅，即系反而咧会收强国即系新移民少少啦嘅幼稚园咧、其实都教得系唔错嘅。 系 我讲真嘅，反而咧你我自己拣幼稚园啦，我睇翻啲幼稚园教佢，如果佢系遇过幼稚园本身有好多 mixture 嘅人嗰啲咧，通常会处理得比较好，即系可能有新移民啊，有中产，有其他嘢，即系例如附近有间幼稚园啦，咁。明我啊，大角咀嗰间，佢本身公共屋邨隔篱，但佢对面就我海城第三期，你估到会咩人挤落去？咩人？即系我海城第三期住得佢系咩人啫？但系住得公共屋邨嘅而家又系啲咩人啫？嗰啲其实佢会处理得比较好，比较多元化少少。即系，但系反而你成班中产嗰啲幼稚园咧就大镬啦！你唔好拣， 即系个个都系皇帝嚟嘅， 你个个都只系比较咯。其实你系好大压力嘅对个小朋友， 即系我啲朋友就喺元朗啦、天水围啦、屯门拣啦，咁其实老实讲，你嗰个情况就比较少发生嘅，因为有钱嘅人咧就唔住呢啲地方，或者住呢啲地方咧都会去某一两间好出名嘅幼稚园 报晒。我而家报紧一间幼稚园啦，其中啦喺尖沙咀嘅，但系佢话佢有校车由屯门嚟嘅。 唔系咁你有呢个 affordability， 你咪可以做呢件事咯。咁但系问题就系留翻喺嗰区嘅人，就系头先我想讲噶啦，就系、是、 即係糖水滾糖漁，好可能就好多強國人啦。問題就係話，其實老實講，小朋友係冇罪嘅，個家長有冇罪？我唔係落呢個判斷。問題就係話，大家嘅價值觀唔同。即係譬如喺學校，如果有打交又點樣處理呢？小朋友嗌交又點處理呢？而係話幼稚園有冇呢個能力去處理呢一樣嘢？而且最緊要係個家長講唔講道理？究竟你學校、你個師資啊，或者你啲人係咪 deal with 呢啲咁嘅家長？喂，好坦白講。我完全冇兴趣 deal 呢啲家长。 嗱，我另一讲法就系、是，如果啲幼稚园有老牌咧，即系老牌少少会比较好。 嘉南啦， 转直资啦，其中一间 Canada 啦，系啦。咁老牌点样好咧？就系、是、佢本身有格喺度嘅，佢唔会去就家长，唔系话我家长想点佢就点。喂，我有我格喺度嘅，你唔啱唔该各主，系、啦。反而你新嗰啲新嘅名校幼稚园嗰啲咧，就大镬啦。个家长想点咧，就尽量去 peace 个家长，即系你直头入到去，你睇到个幼稚园嘅格式嘅就系、是、想 peace 个家长咧，你见到啲 decoration 好靓，但你觉得佢全部先生做噶嘛，系咪先？跟住你见到好嘅幼稚园全部白赖晒，跳晒全部啲小朋友最核突句话出嚟，咁、你知道嗰啲先生咧就真系做紧嘢嘅，因为咧佢唔需要花时间做啲咁嘅 decoration 啊之类嘅嘢，即系其实完全睇得到嘅，有啲新嘅幼稚园完全哇顶唔破啊！ 咁但系事实上。我就觉得呢个环境呢你就好难每一个环节你都要即係你可能非常之好环境。 OK, 讲个变态少少啦，即係我知有两间幼稚园嘅例子，第一间幼稚园唔开名啦，佢哋呢要求呢啲先生、每日晏昼三点钟会 WhatsApp 晒当日上堂啲相俾佢哋嘅家长嘅所有家长里面嘅。係啦，等佢知道嗰日发生啲咩事。咁都好。小事好嘛，居然我家长里面就数里面啲相就话，点解张张相都有 A 个小朋友，而我个小朋友喺啲相里面得两次出现或者唔出现，跟住就话点解咁样，咁就大镬啦。讲幼稚园嘅应变方法就系话咧，每次出相之后要数啲小朋友头，要政府咧唔可以有一次二，仆街！你谂下啲幼稚园教师点做嘢啊？要花时间去做埋啲咁嘅嘅嘢。 喂，我冇咩心理准备去对住呢班怪兽，冇即系我真系冇兴趣同呢啲家长讲道理，更加冇兴趣同啲学校要 講。最大问题间学校系冇格度系咁样去就啲家长嘛？咁点样？ 咁你冇得拣噶，你有时净系报到呢间冇格嘅，咁有乜办法啫？你见佢派啲工作纸落嚟，喂，呢啲 Facebook 你会睇得少咩？问题就睇完你自己型想死。你以为如果俾着我啊，你如果够胆死罚我小朋友系抄我自己嘅名，即系我会问点解？问题就是、如果我觉得你唔啱嘅话咧，我真系会够胆死去你学校找你晦气。问题就系话，当然好多人喂，你如果够胆做到咁 radical 咧，其实对你即系个小朋友唔系咁好啊，因为你学校咧就会被即系你啲人咧就会特别照顾你小朋友啦，可能会更加恶啦，或者可能更加 demanding 啦，我唔知。问题就系话，喂，因为个阿爸感染，又或者个阿爸够胆同学校说不，咁你搞你个仔，咁你有乜意思咧？即系。唔系，即系钱系最大问题啦。即系你大使嘅人，你要养多个小朋友，梗系难啦。咁问题就系话，你真系 OK， 你 afford 得起个小朋友啦。你系 afford 唔到啲时间 ，afford 唔到啲心力 ，afford 唔起啲心血。好老实讲，你话你最好就系当然你有一个屋企人，即系譬如你阿爸阿妈是但一个唔使做嘢，你24小时全天候睇 Q 住佢，咁啊梗系好啦。有几多屋企可以 afford 到啲咁嘅嘢咧？ 嗱，第一唔得噶。你睇小朋友系好攰，佢唔可以睇，所以 exactly， 所以我老婆睇完之后咧，我就要翻去要顶更， 要插电， 系啦，俾我老婆要唞。如果唔系咧，佢就会对个小朋友咧就真系会爆炸嘅，系啦， 对个小朋友爆炸，有冇对你爆炸咧？ 唔系个小朋友都会对我爆炸，梗系会对我爆炸啦。即系你知唔知最烦系啲小朋友做咩咧？就系无啦啦行过嚟，跟住就唔知点解打你一嘢，跟住无啦就话妈妈爱你，跟住嗰阵时你点呢？你个心情反差好大喎，你好想车佢一巴，但系佢突然间扑埋揽住你咁样讲呢啲嘢，跟住你个衰仔，究竟你谂埋啲咩嘢？嗱，呢啲就系一啲即系你个心理系好需要调整嘅，即系你如果你对住佢八个钟头，你已经要调整啦，咁所以一定要放假嘅。 我唔知啊，咁但系问题就系话，我如果预示到就系话你即系基本上咧，我即系教小朋友好教人哋啲小朋友咧，系教咗10年啦。即系我细嗰啲可能系2、3年级冇得接触，早5年系可能1、2年级都要接触，再细个真系冇办法啦。但系问题1、2年班嗰啲要接触，你都同佢即系要有一个好好嘅沟通方法。问题就系你一个人对住20个人好未啊？你20个人总系有高低嘅。 即係譬如你見到有啲醒啲，有啲你同佢溝通得到嘅，咁你咪同佢即係如魚得水囉，你可能湊得佢好啲囉，因威並施之下，咁佢可能尊重你講嘅嘢呀，又或者起碼你同起碼佢尊重你嘅時候，佢信任你嘅時候，你叫佢做啲咩嘢佢都會做得到，起碼就係佢有啲咩做唔到，又或者有難題嘅時候，佢識得向你表達，呢個係一個好好緊要嘅skill。 呢樣嘢佢識得向你表達緊，因為好多小朋友個情緒呢，就我見到唔得，係佢想做樣佢講唔到。 是 他讲不到呢，你如果不能够用你把口尝试跟他讲到啱的 option 呢，他就会越来越猛。这样东西是整个沟通过程，尤其是小那些呢，你知道词不达意的嘛，他想做东西讲不到的嘛，你就不会的嘛，他就会越来越猛了。这样东西是很需要去做的。 但问心啊，即是在我即是人生里面呢，我是真的遇到的小朋友是没得教。一二年级那些都好。因为你会觉得佢仲系一嚿饭，你会觉得仲系一张白纸，你会有办法令到佢好啲。但我见过最曳嘅学生系咩呢，即系三四年级啦，佢系开始识得揾，即系 pick 你嘅错处，知道你惊啲乜嘢，唔鍾意啲咩嘢。因为你觉得，唔系因为佢觉得你同佢斗气，於是佢要揾多100个方法嚟同你斗气，令到你啊，即呢个先生屈服喺佢嘅技巧之下，因为佢识 manipulate 你啊嘛，佢开始识同家长打你小报告啊。 呢样嘢我记得嗰阵时候教书咧，有个前辈同我讲一样嘢嘅，即系 我咁多年系遇过一个，我话你听啊。 系啦，个前辈讲一样嘢，你千祈唔好话有啲学生系冇得教，不过记住可以教到嗰个未必系你，系啦，可以教到嗰个未必系你。是啦，你因为如果你觉得佢冇得教嘅时候呢，係一个好严重嘅一样嘢，对你之后对佢决定好多问题，但係你可能你真係要放弃话、哎、我真係唔係我教到你嗰、那个。 即係 bottom line, 就係话即係呢个人我对你嘅要求就係话你做咩都好，你唔好骚扰我做其他嘢，又或者教其他同学，你选择唔上堂我係会尊重你嘅。问题就係话你当你一个三四年级嘅人，佢开始喺个 system 里面识得揾啲你唔应该做嘅嘢。即係譬如喂，点解你上緊堂睇手机，屌你老味，即係我心諗你同我讲呢啲嘢啊，阿叔啊，教音乐嘅时候啊，你係粒精虫呀，你老味，你 pick 我呢啲嘢啊，重要就係话点解你 pick, 你识 pick 呢啲嘢，你阿妈教你囉，你 pick 咗呢啲嘢你之后你会点样对付你阿 Sir 啊，我话俾我妈听囉。点解我要话俾阿妈听，希望阿妈同我先生讲啦，即係十年啦，我係真係对过一个呢啲咁嘅人。即係当然就係去到最后你梗係冇辦法令到。 其实呢啲呢 我发脾气啦。 你问我呢啲咩，呢个唔系学生问题，呢个系家长问题。 梗係啦，去到最后我就係讲返一句说话啦。呢个小朋友当然系一张白纸，佢曾几何时 was a blank paper。问题就是话边个教咗张白纸出嚟嘅？佢老豆老母嘛，你叫我对住呢啲老豆老母做人？喂，即系 sorry, 你叫我家从先生、家从主任去 deal with 你，都勉强可以接受。问题就系话，你叫我生个仔出嚟，你叫我同你啲家长去打交道？喂，我见到我啲朋友系点啊？喂，阿乜三乜太，我哋又嚟秋季大旅行啦，一紧又咩家长教师会啊，祝你有咩开会，跟住祝你有啲咩群组度啊，你见到嗰啲嘢啊，你唔眼火爆啊，哇，你睇下黄之锋呢啲小朋友又攞住支咪又发疯，你睇下呢啲咁嘅人啊，反政府啊，迟早成屋企都俾人拉晒返大陆打靶。喂，你喺啲家长 group 度见到咁，我唔識點俾反應，即係當然我呢啲老油條嚟嘅，我可以當睇唔到嘅。問題就係話，你叫我個仔同你個仔相處 ，sorry, 我仔同你個仔係冇相同嘅話題。當然，我唔係一個唔接地氣到就係話，主動希望個小朋友同其他人講仁義道德，講個人價值觀，唔係呢啲嘢。問題就係話，當有一有爭論嘅時候，我會問佢咩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即係如果你覺得，你大人带个小朋友过马路就即系冲红灯就应该，因为你赶时间，因为你要方便你自己。带个小朋友过唔跟公仔过马路，你系要闹 Q 佢嘅。我唔知你点样教你啲小朋友，我更加唔知道呢啲小朋友喺个咁嘅阿妈教育底下出嚟嘅，佢会点同我个小朋友玩？喂 ，sorry, 我好介意呢啲嘢。所以即系去到最后一句，除非有一日我移民，民心，即系如你话我移民咁，我考虑生小朋友，因为我起码就系话。我移民去澳洲又好，我移民去美国又好，我起码我会学当地嘅嘢，即係我会觉得嗰度啲人啲。 威文呢类家长呢全世界都系㗎。我有朋友去移民去澳洲，我而家好多朋友喺直谷，我都见识佢哋差唔多㗎，就冇㗎啦，冇得走㗎啦。你越去越。 都系咁嘅。 系啦，因为你其实讲简单嚟讲，家长嚟讲就系啲，我会认为好 boss 嘅人。其实佢哋工作系咁 boss 嘅人，去到呢啲位咧，其实佢就会将呢种咁嘅风格教落小朋友度。坦白讲，搵得起钱，一定有部分系咁 boss 噶啦。咁嗰啲人咪搬咗去家长里边做咯。 所以我见到我身边咧，即系最轻松、人生系最好嘅人，最唔似生 cancer 嘅人咧，全部都冇小朋友嘅。即系嗰啲人多数系点咧？即系两公婆吓、啊，即系唔系话特别好收入，问题就系起码就系多啲私人时间，多啲私人时间又做咩咧？睇下点同个老婆沟通，点同个老公沟通，起码大家有啲共同嘅价值观。譬如我唔使凑小朋友，不如我哋礼拜日六日去行山，又或者我哋系做多啲运动，又或者点样样，又或者对自己个亲生阿爸阿妈。 嗱呢样咧就即系又同大家讲，即系上啲亲子教育堂嘅时候咧、嗯，第一堂我记得我哋嗰个导师咧就话。记住，你个小朋友18岁、20岁之后就会走噶啦。你哋如果你夫妻关系 keep 得唔好咧，你个小朋友唔使好，唔会好噶。所以记住，要揾方法将个小朋友洗走。 你知唔知我拣老婆第一个 requirement 系咩？ 系咪？ 第一样嘢识佢系识得孝顺父母先，即系你，因为佢诶靓唔靓、身材好唔好，即完全系其他好 side track 嘅嘢。但系如果呢个女仔系孝顺父母嘅话咧，系衰极个谱嘅。喺我见到衰极冇个谱嗰啲女人咧，全部都系唔孝顺父母嘅。所以即系如果你揾老婆，第一件事系睇佢孝唔孝顺父母先。第二件事系咩？你知唔知啊？佢读边间大学？ 真系有关系。 因为即系点讲咧？我即系我唔介意佢冇读过书，唔介意佢。 咁你又介意大学？即系我扮啲死靓仔凑情你。 即系点解咧？因为嗱，我琴日就去咗科大啦，我老婆读科大啦。咁你会好明显咧，系见到即系如果你另外一半系读过书啊，即系有啲识见嘅人咧，起码群佢嗰班朋友系比较班正常啲嘅人，生小朋友都有一个共同agree 嘅教育方法，令到你嗰班人呢希望你有啲咩问题嘅时候都会识。 雷鼎明都读好多书喎。 有啲例外嘅屌你 ,King Alpha 都读好多书唔见佢似个人。即係呢啲例子社会系有 4% 嘅人渣㗎，呢 4% 系可以好有钱，可以好成功㗎。但係问题佢有钱佢成功唔代表佢唔系一个人渣。非常之肯定梁振英系咪一个人渣，屌第二节我就会闹 Q 佢啦。当然系个人渣啦，问题就系话佢系咪社会上面成功揾到钱嘅人？当然系，问题你睇下佢屋企冇捻，即系冇个捻样正常嘅。 唔系佢阿陈景豪 啊，即系老老实实一个女生佢出嚟，佢可以同老豆顶颈顶到咁，即系我已经系唔理所谓叫咩是非事实，有啲乜嘢你两个咩过节，边个啱边个错，有好多嘢唔系话。因为我知道点样用个镜，利用呢个镜头去攻击个阿爸，你做得出就叫做你啱。即系嗱，你可以话我好健仔，话我好思想守旧。问题就系话，当然呢、这个女边个教出嚟嘅，咪梁振英一个人咯。咁你睇下你老婆，屌你教只龙虾出嚟，你估易噶？拣啲咁嘅衫嚟着？喂，啲死罪嚟噶！喂，你系 你又肯定唔系龙虾教只龙振英出嚟？ 你梁振英系？着嚟着去多几套咁嘅死人老细系唔会错嘛？你睇下龙虾嗰啲衣着品味，点解啊？你身边有一班三姑六婆，嗰班三姑六婆都系咩人呢？都系啲好难 deal with 嘅人， 我 系 觉得 好捻麻烦嘅人， 我觉得佢 系好捻有钱，好捻麻烦，品味好差嘅人。 我话系错，就是、因为佢身边系连呢啲三姑六婆都冇，所以佢先完全冇 sense 着埋啲咁嘅嘢， 系咩？啊！即系咁系，即系我唔能够否认，我完全唔识龙虾呢个人。但系依我识嘅有钱人咧，系每一个太身边都有一班嗰啲咁流罗喺度嘅，即系出去食饭饮茶，好多人同佢一齐摇下起。问题就话呢班人个教育质素系点样样，呢班人嘅识见系点样样，就影响到你自己 taste 系点样，影响到你点样对自己老公。即系好简单，你个老婆识埋一班唔三唔四嘅人，一日就教你点样利用你自己嘅仔，同一个即系系利用你自己嘅仔搵你老公着数。喂，呢啲朋友我身边真系唔少嘅。咁问题就系你识着咁嘅女人，你系怨边个呢？去到最尾就怨自己，你点解同呢个女人一齐啊？点解你咁乸渣？你搞佢唔带袋啫？点解要逼个仔出嚟？ 搞到而家咁，即係老實講，即係我見到啲家庭問題，我自己都好心痛。問題就係話，我真係要反思自己。我好慶幸我冇咁嘅老婆。問題就係話，你有機會聽到呢一集節目，唔該，即係你揾女朋友揾老婆，你諗下，你將來希望自己嘅家庭係點？你需要一個乜嘢人喺你身邊幫你解決問題？喂，睇古惑仔都有啦，女人啊，好啊扶手棍，唔好啊攞命疼啊！屌你陳浩南講噶嘛，陳浩南講嘅嘢點會唔啱啫？咁个问题就係话陈浩南讲嘅嘢啱嘅时候，你諗下呢样嘢点样 apply 落自己身上。如果唔系，你积着个唔好嘅女朋友，就有个唔好嘅家庭。咁有个唔好嘅家庭，你个仔又唔方会好啦。咁问题就係、是、你去到最后系咩？系一个社会悲剧。即呢啲嘢全部同搵钱多少冇关系嘅。即我唔信香港，即又拉返落少少公共议题。即我唔信喺香港，你系肯俾心机，你系好 determined 咁去提升你自己嘅生活質素。你兩公婆冇可能揾到一個揾唔到個 respectable income， 即係好坦白講，即係當你落街睇啊，你如果係洗碗萬六蚊嘅話，喂，我當你洗得咁上下，你萬六七蚊人工，你老婆又萬六七蚊人工，大家一齊去洗碗三萬零蚊，點講啊？唔係有錢，起碼就係有一個即係。有尊重嘅人生啦、啊， 同埋最紧要就话你自己点识拣，你有咩即系你有咩人工，你做咩生活，你唔好 over 啊！你如果你 over 咗嘅话，你自己谂你买一部咩电话，咁代表你点咧 ？Exactly， 我今日又系无端白事、啊，即系上 Facebook 你知屌，即系我哋有朋友阿李伟才咧，好中意睇埋其他嗰啲新闻噶嘛，有一个网站佢成日 share 啲新闻，喂，啲台湾人话唔得，买唔起 iPhone 啊，因为 iPhone 咧两三年会卖嘅，即系会坏嘅，咁老老实实，大家都知道台湾咩经济，你知道台湾搵嘢做几 Q 难，你喺台湾搵个人工点会 affordable iPhone X？ 你净系谂一样嘢啊，台湾而家 fresh grad 嘅人工系低过大陆嘅。原来城市点买到啊？ 咁你咪唔好谂嗰啲嘢，即系做啲在地啲嘅生活。我好记得我去台湾，去屏东食一碗牛肉面，可能系讲紧四五十蚊、五六十蚊台币嘅啫。咁喂，我嗰啲生活我一样开心噶。咁换唔起电话，咪唔好换咁多咯。好简单嘅啫，唔好成日就系话觉得自己因为人哋有嗰样嘢，因为我要追逐佢嘅电话新款，又或者点点点，即系你太过追逐呢啲嘢嘅时候，系令到你自己陷入财困又好，你自己系会更加培养到你自己嘅反社会人格，你会更加唔中意呢个社会，因为点解？呢个社会有钱嘅人越嚟越多，咁当你 afford 唔到人哋一个生活质素嘅时候，你就开始唔系怨自己，你系怨呢个社会。咁我就系问一样嘢，呢样嘢系应该定唔应该咧？吓，转头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